静，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下跌 0.85%， 刷新近4年新低。9月份 CPI 同比上升 2.5%， 创7个月新高。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央企前3季度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1.5%。 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在弱势下如何避免接飞刀。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平开，沪指盘出受军工等板块小幅提振，随着煤炭、地产、汽车等权重板块下挫，沪指逐渐回落。虽然有金融和军工板块奋力复盘，但是还是没有止住跌势。临近收盘，沪指进一步杀跌，最低触及 2536.44 点，创近4年新低。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也都刷新了调整的新低，分别触及到了7263.29点和1210.10点。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546.33点，下跌 0.85%， 深圳成指收于7298.98点，下跌 1.95%， 创业板指数收于1216.69点，下跌 2.68%。从盘面来看，仅燃气、水务、银行板块飘红，券商、黄金、军工、赛马等板块跌幅比较窄，自贸港、西藏板块还有集成电路、物流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江璐老师。 你好，今天的股市又创这个阶段性的新低哈。那么您认为，目前这个从技术面来看的话，这个跌势是否止住了，还是说有进一步下跌的动能？ 好的，因为从我在这个财富北京台的采访里边，这么长时间来几个月一直让大家空仓回避风险，那么我觉得接受我们电台节目的这个股民朋友， 得到了非常丰硕的果实。包括上周您问我的时候，我也明确说中国股民现在最好的方式是空仓，因为现在是在一个标准的下降通道里边，而且从技术走势来讲，我们相对来说把握一点的底部形态是双底啊，也就是王者的守门双神的这种形态，右底要比左底高。而现在拿创业板为例子，标准的下降通道里边，所以说没有任何操作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个人认为跟前面和北京台建议股民的这种方向是一样的，大家应该继续的空仓观望。 说到空仓，最近还有不少大股东减持呢，他们都更看好现金价值了。 是的， 这是我们一会儿要讨论的话题之一哈。那么再来看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还是有些朋友呢喜欢在逆势当中寻找啊，这个弱势当中啊，或者跌势当中寻找这个逆势上涨的强势股。那您对这种操作方法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的，这是一个就是初学者相对来说容易犯的错误。今天我在我的公众账号跑赢大盘的王者收评里边明确给出大家11张图，这11张图里边有六张就是今天跌停板里边的强势股的补跌，他们集中在低市盈率的所谓蓝筹股里边，跟我们过去的股市跟大家倡导的历史经验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深度大熊市里面，尤其在后期接近熊市尾声的时候，蓝筹股也好，强势股也好，它的补跌往往超越垃圾股的跌幅。所以我们建议覆巢无完卵，在这种中国股市单边下跌的这种情况下，除非基本面和技术走势明显的变化之前，我们建议一律不要火中取栗，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那么现在除了这个国债逆回购，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短期理财的这种方式的话，您认为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的资产做一些合理配置的投资标的呢？ 因为这是跟股市相对来说就是相联系，但不是说完全跟股市接近的话题，但这方面我稍微还有一些经验啊，因为我也是搞收藏的，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包括民国时期的那种就是相对来说非常乱的局面和我们现在的盛世都没法比较的情况，那么有限的资金收藏传统文化的藏品艺术品，那一旦这个经济形势好转了，那它是跑赢房地产跑赢股票很多的品种，但是就是说因为不是我们股票的专长嘛，很多东西都得需要有那种相当多的文化底蕴以及鉴别能力，就是看你们个人的对文化品种的这种了解了。 好，这也是我们很少谈到的一个话题哈。 是的， 有机会可以稍微展开一点。好，谢谢来自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的提示，谢谢您。 好，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2018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5%，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3.6%， 非食品价格上涨 2.2%， 消费品价格上涨 2.7%， 服务价格上涨 2.1%。 1到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1%。今天美元指数一度跌穿了95关口，在岸人民币收报 6.9186， 上一交易日收报 6.9270， 升值84个基点。素有恐怖数据之称的美国零售数据报告显示，9月美国零售销售增幅仅有 0.1%， 远低于预期的 0.6%， 且扣除燃料和食品的核心零售销售数据更是出现了 0.1% 的负增长。美国财政部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了大约是7790亿美元，创2012年以来的新高。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的大规模减税法案和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联邦政府支出是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将继续推高美国公共债务水平，引发外界对美国财政和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月度产销数据显示，今年9月汽车产销同比大幅下滑。当月全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35.62 万辆和 239.4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1.71% 和 11.55%。 其中乘用车生产 202.48 万辆，同比下降 11.86%， 销售 206.05 万辆，同比下降 12.04%。 1到9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速跌破 1%， 仅为 0.64%。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日前印发，方案提出到2020年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努力建成投资贸易便利、法治环境规范、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生态环境质量一流、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质量高标准自贸试验区。今年前三季度央企经济运行呈现三增一降的特点，三增为央企营业收入增、效益增、税费贡献增。前三季度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9 个百分点，收入增速已连续4个月超过 10%， 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13,491 亿元，同比增长 21.5%， 增速连续5个月超过 20%， 累计上缴税费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1 个百分点。一降就是负债率下降，9月末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66%，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比年初下降了 0.3 个百分点。我们再来关注银行理财，9月银行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56%， 比上期下降了 0.05 个百分点，而此收益率从今年2月开始下降，已经连续7个月下降。9月银行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已经创近12个月的新低，同时9月29号到10月12号这个期间的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也在走低。从去年11月理财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银行逐步暂停了保本理财的发行，转而通过结构性存款来替代保本理财开展揽储的竞争。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共发行结构性存款342只，比8月份减少了132只，降幅为 27.85%。今年以来，结构性存款增长一度呈井喷之势。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已经突破了10万亿的大关。但是根据近日公布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75条，商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在近日理财新规正式实施后，部分小型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已经停止增量发行，这意味着结构性存款有望降温。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基金，近期呢有公募基金发行业内首支五年的封闭期产品，有望成为爆款，并且该公司宣传五年封闭期是为了让投资者长期持有，提高赚钱的概率。爆款基金长期持有真的能赚钱吗？有投资者说自己在2009年12月份成立的爆款基金华夏盛世混合，当时呢华夏系整体业绩非常好，所以买了该产品，但不幸的是该基金成立至今8年10个月收益仍然为负收益，巨亏 45%。回顾当时，由于华夏基金的产品业绩优秀，并且旗下呢像华夏大盘等产品的限制申购，所以投资者纷纷涌向了华夏盛世这款基金。它的募集期仅一天，成立规模高达187个亿。这情形与近一年内的爆款基金，比如说像兴全和宜、东方红系列都有相似之处。但是投资者的热情和基金产品的业绩并不成正相关的关系。 截至2018年10月12号，华夏盛世成立以来亏 45%。 规模方面呢，2018年半年报显示它的最新规模是 9.5 亿元，相比成立的时候187亿元缩水幅度达 95%。持有人数量方面呢，2010年半年报当时是有 23.75 万人，此后呢一路下降，到2018年年中只有 4.3 万人，降幅达 8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6分，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香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其实申瑞呢也伴随着财富大搜索节目好多年了哈。 是。 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啊也是比较喜欢他的风格啊。申瑞呢侃侃而谈啊，滔滔不绝。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在弱势当中很多朋友都在琢磨的一个话题啊。巧了，就是我们在设计这选题的时候呢，正好和申瑞这两天的所思所想也不谋而合，那就是在弱势下怎么避免接飞刀啊？这个大盘下跌，有人抄人底了，有人呢反被抄，是吧？ 对。 我们先不说抄底的事儿啊，我们先说说如何反被抄的事儿。那么如何避免接飞刀？那首先就有人想接呗。对吧？就这个心理我们得分析分析哈，然后再来说说怎么避免接。首先接还是不接是吧？有人接住了，有人没接住被扎了。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接飞刀到底为什么会去接？ 哎， 啊，它实际上是分成，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至少在我周边的这样一个投资者呀，或认识到的这样一些，不管是散户投资者还是这个大型的投资者，甚至于机构投资者，实际上都有接飞刀的时候。不要认为说机构投资者不会接飞刀，至少在今年我参加的几场这种私募也好，或者说是这样基金也好的一些，内部讨论呐、啊，或者沙龙啊。说能不亏钱的啊，是真的是凤毛麟角啊。 我记得巴菲特他不也买过某个著名的股票之后被套了有段时间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从现在来看这也算飞刀吧，因为他套的幅度还挺深。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这个飞刀到底为什么会去接，那么实际上我认为是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你的自己的这种估值体系啊，说认为他就到这位置了，我就要去买。那么这样的投资者呢，如果能坚持下来，便是你的这种研究方向和研究的数据是准确的。首先前提条件是研究数据准确的。那么这个飞刀实际上并不是真的飞刀。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到呢，针对很多这样一些蓝筹啊，或者针对一些优质好的一些品种啊，当它这个估值被这个严重的低估之后，都会伴随着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上涨。比如说上一次的这个熊市，05年06年是美国的这样一些银行股，当时巴菲特就大胆的买入，后边赚了多少钱。所以说这是一个方向。我们说现在就是这个飞刀未必是真扎着了，只是在账面亏损。当然这个飞刀是好的。 换句话说，就是你自己对于某些股票有一套价值体系， 但是前提一定是你的这个数据和你价值体研究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投资者现在的飞刀是怎么接的呢？我想说第二类了，就是说你也有一套这个估值体系，但是你这套估值体系是一种非常浅显和这种比较偏颇的。比如说很多投资者在最近，我们这样每天实际上市场在下跌中啊，还有涨停的。 甚至于这些涨停品种往往是一些什么呢，就是底部长时间底部特别特别低，一直在下跌，突然啪一下放量涨停。 嗯， 然后在星期一的时候，甚至有的投资包括我做的一些节目都拿出一个所谓找见，叫什么呢，叫这种填权又来临啊，很多填权股上涨涨停。我后来仔细看，我说哪里来的填权，可能是半年前或中报或什么的一个出权，然后就一路从那个位置下跌 30% 以上，然后这位突然一个涨停，这叫填权股。 那是欲加之此何患之有，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投资者就很麻烦，就你到底接的什么样的飞刀，对吧， 一定要把这个标题改成填权，那就没办法， 那很麻烦。然后还有一种飞刀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直在上涨，逆势上涨，就是一些所谓的妖股也好，或者说一些强势股也好，短期涨非常快，然后你这位置去什么，继续去接高位的飞刀。就飞刀有两种，一种高位飞刀，一种低位飞刀。 嗯， 那么高位飞刀我们可能说至少说它往往还有着第二轮的次兆点，你还好出来，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强势股快速拉升以后，后边至少还有一个回抽的动作啊，大部分都有回抽动作，很少说就只是一个单顶然后直接一路下来，但是今年也有很多个股，我就不举例了，回头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就这种闪崩的，突然从这个连续上涨然后突然偏连续下跌，甚至说连续一字板跌停都有。那么 最近就有华大基因嘛， 好吧。那么 达安基因也是 很多，这种很多。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底部接飞刀，这是最难受的，就是大家认为现在是底位了，然后我说哎买进去了，底部出一涨停了，这个节奏出来了，然后买入就下来。为什么？因为大家对它的估值不认可，不清楚。很多投资者第一个反应就是，申老师这个位置它的技术指标出来了，可以买入了。我当时脑袋就嗡了一下，因为我记得在咱们节目中，香露还记得吧，我说如果市场主板跌破2638的话，是估值重塑状态，这是我们在11之前说的话。 我说的这个估值重塑啊，我记得我们今年说了好几回了， 对， 特别是在 创业板已经早就重塑开始了， 就是跟你也说过，我记得跟其他嘉宾啊也说过，就是说我们谈到估值这个话题的时候，什么叫做估值合理性，那同时你还考虑到的就是它的估值有没有可能重塑，就是你用以前的这个 就是 说明不了问题的时候，就是 很简单，你在18岁之前什么样子，28岁什么样子，38岁什么样子，68岁又是什么样子，这是不一样的，对吧，年龄的层次就时间的层次你是完全不一样。比如创业板，我们说现在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减持的，对吧，然后呢这个质押的，业绩上的核心业绩的问题，因为它很多的核心品种，因为全球化生产嘛，很多的上市公司、科技公司，包括新三板，这正大量的一些品种。虽然新三板我们可能一般投资者接触不是很多，但是大量的品种都处于是在一个生产链的中间环节。一旦这个生产链遇阻的话，那么整个环节，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自控力和核心性的话，你会什么？上边感冒，你就怎么样了呢？你就直接进 ICU 了。所以说 ICU 什么，就是重症监护室，直接在那儿用呼吸机了啊！这个东西很多股票现在有这样的架势，对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估值重塑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情况，我们说这是一个表面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如果说更深一点，从经济来说的话，当下的估值重塑是还旧账，对吧，我们说这个还旧账什么，我们之前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的笑话，笑话就是说一个外来人员到一大城市啊求学，然后拿几十万买了套房，剩那钱呢拿了一部分生活，一部分上学，读学几年以后啊把房一卖，把钱全还，还挣了一笔，然后回家创业去了。 你还别说，我有一个表妹啊，当年在北京上有一个大学啊， 对， 在西直门那 儿。好，别说了。 然后他爸妈送他来的，我记得当时啊就是他爸妈住在这个宾馆里面， 嗯， 然后呢我就说了，我说你们家里不缺钱，不如先买套房，以后在这儿工作呀，是吧，你家还有房子住， 还有房子住。 他没有听我的呀， 哎， 他不听我的呀，他其实真有钱， 嗯， 就然后呢是吧，就是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看那个时候学校高兴了， 嗯， 然后这个学生高兴了， 地产商 当地也高兴，然后政府也成高兴，嗯，那谁不高兴了，做之后的话，就最后谁接盘谁不高兴， 嗯， 那也就是说这就是杠杆效应的后置化过程。那我们说最近一次杠杆的效应是在什么时候，2015年对吧，15年5月份有大盘直接快速下跌，一直到16年的熔断，我们说现在的市场依旧还是在一个去杠杆的状态之下， 那包括一些信托呀，包括质押现在一些问题，为什么现在各地方都拿出来这种质押的一些问题，我们说他还是在还前期的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从深层次经济学的角度，本身自己经济的角度来说，这是往前还东西呢。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在这个时间节点又属于是什么，往后边看是中国的这种社会体系又发生转变，原来是什么劳动力为先，现在什么呢，是以科技或者是这种替代性科技为先。那么推上南方大量的厂商已经开始不再像原来似的说，哎，你不要用这个工人用工荒，那么你多生产一些流水线，说啊不行，流水线太贵，我现在不想用。现在都什么，大家都特别喜欢去装流水线，为什么？真的成本很低， 机器替代。 但是问题来了，那其他人的就业率呢？一定注意，一个社会的经济稳定与否 ，CPI 是一方面 ，PPI 一方面 ，GDP 一方面，真正核心的投资者们一定要注意是就业率。 你现在叫失业率。 好吧，那么就是失业率一样反向嘛，就失业率它是这个数量越小代表你的经济状态是越良好。那在这种状态之下，那什么样的就业呢？对吧？那么就业环境呢，包括未来的老龄化和现在低子女化，实际上都是一个社会结构改变。那你结构改变的话，就像原先人都爱吃糖，觉得饮料没有糖那就不叫饮料， 所以 现在饮料都说没有糖才叫好饮料。 申瑞的意思呢，就是这么多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有可能你认为的那个估值 或者说你的这种技术状态已经是不符合当下的一个结构、 啊、就是估值重塑的理由吧啊、 嗯， 所以有人认为合理了接这个飞刀是吧，有人认为呢按照历史的这种规律来看的话，这个时候呢也到低位了啊，我接这个飞刀。但是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还有一句谚语叫什么吧、嗯、叫熊市不言底。 嗯，那么是不是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测算，比如说我现在看好的一个股票我买入，我能够承受它未来还下跌 30%。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如果去这么判断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做好风险测算、嗯、 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向路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的问题，既然都在下滑，你看不好这个品种，但是我们看好整个指数的情况之下，我们至少能算指数吧。 嗯， 如果从上证的月 K 线啊，注意大家月 K 线，我们的投资者，那么250月的月均线2300这样一个位置，它的这个有效支撑和它的估值节点到底有没有意义。那么从现在月线级别连续这种回撤来看的话，技术上再有2到3个月的这样一个低位盘整，然后再触及到这个250月线附近的位置的时候， K 线月 K 线有这种底部结构的特征。那么我们再说一个技术节点啊，有很多投资者说到底现在市场怎么下跌，我们说一个最基本的技术节点。今年1月30号的时候是一个高位，对吧？3500多点。那么这个高位所对应的是什么品种带起来的呢？是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一种核心蓝筹。但工行那个时期涨了多少呢？是翻了一倍还多，并且超过2006年的那样一个前期最大牛市的高位，就6124的高位。那么你不要算估值，我说绝对股价是真的高出去了，如果你前赴全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注意，你的核心品种是核心蓝筹翻了一倍，而你的上证或者是一种权重指数却没有跟上这个幅度。那么核心品种一旦回撤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跟着回落，原来走了一米我回了50米，那么你只走50米的话那你就直接回零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这场的为什么上证这一次能把2638点跌破，也有这样的一个上一轮的上涨或者今年1月份的上涨的高位不够高，这是一个技术非常大的原因节点。那么还有一点，之前我们说了十几年的时间，我没有见到过新的一轮低点比上一个低点低的。我们回去可以看着，不管是06年到07年，还是说是14年到15年以后，这段时间可以看每一个低点都要比前一个低点高出来。这是 申瑞说的这个现象值得大家研究啊。 这是因为你的 IPO, 因为你的增发，因为你的流通。因为之前不是全流通，是限制流通或者逐步的全流通，所以你的估值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你估值又大，你身高又大，就有一句话老百姓都知道，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是你肉比马沉，是你的骨头比马沉，你越长个骨头越沉，那现在合着是骨头都比肉要轻了，就砸下来，那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估值在重塑。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没有必要过分去猜底，并且在这时候我一定要和大家重点说一句话，叫什么？ 这句话能在广告之后说吗？ 可以，没问题。 我们系个扣子啊。 好的， 好。与此对应呢，也是我们看到这个退市的力度在加大，所以说 也许从多种因素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次确实突破了上一次调整的这个低点啊。那么未来的这个点好些人都在猜啊，但是我们确实也很难猜得透。那么我们在下半段呢来听一听申瑞的观点，此外呢也来分析分析最近啊汽车销售的一些数据对于股价的一些影响，稍后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一和周二呢，我们的节目会专题的来聊一聊股票。那么近期的股票行情确实是在下跌，有些人呢很兴奋啊，终于迎来了可以买入的一个时机了，或者是观察时机。也有些人呢深度套牢。不管怎么说哈，股票呢是我们体验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不要看得太重，但是呢既然你参与了，也不要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儿啊。毕竟我们用的也是自己的真金白银。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小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上半段我们记了个扣啊，强行截了申瑞的一句话。 是这样。 好，下面请申瑞跟大家来分享。 好吧，我就现在想说一句啊，是什么样的，就是说现阶段很多投资包括一些文章写叫加速转底，对吧？但是一定注意，真正的大底没有加速出来的，没有说加速转底转出来的。 老说什么磨底啊？ 对，那么一定注意是磨出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不管是一阴一阳还是两阴一阳这样的状态，就加速只能出现一个反抽。那么反抽格局，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种真反抽和假反抽。假反抽就刚说接飞刀的一些底位股或者低位接飞刀这样的品种不好做。啊，业绩不佳，不好确认它什么状态。 所以你接了飞刀，赶快把飞刀扔出去。 不是，你接不住的，因为你拿到就已经扎漏了。因为它有的是往往第一天拉升完，第二天直接给你下来了。 飞刀一下子命中要害。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跑不行的。那么剩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位置一些强势优质品种，比如说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像天然气啊，一些节节性需求啊，我们实际上在节前的几期节目中反复说这个问题。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盘中有这样的一些天然气股票涨停了啊，周周不提了，是吧？但是呢，很多前期龙头，比如说像深圳燃气啊、大连等等一些，回撤很大。那么同期去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单纯后边就是贵州燃气一直在涨，其他品种都下来了。也就是说，强势品种中的这种强势分化非常明显。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谁啊，中石油、中石化，对吧？俩都是石油石化的话，但是你看中石油的走势明显要强于中石化。也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市场越来越向独立个股方向发展了，包括。像路咱俩私下聊的像这样一些家电类的，对吧？格力和海尔 那么一个是因为在外部发售新的股价，新的上市，那么股价定低，然后跌得非常厉害。那有的就走得很稳，对吧？那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越来越进入到弱势下的一种单一个股的这样一个状态，而这种状态，投资者们一定注意。如果14年年底你参与了沪港通，参与了 H 股，你会发现你现在是很熟悉的。比如说你发现在香港市场，我国香港市场中除了红筹股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是我国的这样蓝筹股，在它那帮上市叫红筹股，那么有这种集体效应之外，很多都是走出个体或个体效应。那么这种个体效应实际上在 A 股当下是越来越明显，因为 A 股也是在走到国际化状态，甚至年底今年还有这样的计划的沪伦通呢，对不对？我们现在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落地呢。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一定要注意投资者们，就是之前我们越来越拿板块说话的这种思维状态，现在要改一改了。板块有没有？还有，但是板块中的精选是越来越严苛，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可能市场中有三四百只股票还好做，现在发现又再砍一半下去，只有100多只股票还好做一点，这就是现在市场特点。而很多投资最大的问题是刨出这100多只老想去另辟蹊径，那么辟不好就被辟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接飞刀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所以最近我一直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三季报，其实也要结合这二季报、一季报一起来看。 现在如果看三季报的话，我们就要注意这问题，三季报和四季报实际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性，就差异性会非常明显，因为很多的企业它的核心盈利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举简单例子，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实际上是发布了新的一个退坡，就是这个太阳能储能这样的一些新的政策，那一项可以看到利润额上半年下半年是完全 是这个光伏产品的， 对、 这个、 那么实际上在今年九月底以后，我们说同样这样一些科技产品，海外一些控制的一些品种，那么实际上可以看到它的成本因素也会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一定要关注，看看就是有没有经受住目前一些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内外部啊这些环境变化的冲击的一些公司。 当然有些公司呢实际上表现不错，比如化工类的像这样的一些草甘膦啊、草氨磷啊实际上都没有被限制。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有很大的需求。所以说呢在这一块的话，有很多的化工类品种当下呢反而还是走得不错的，因为它的这种需求状态。 申瑞谈到了分化呀，我们来看看这个汽车的数据啊。 好， 刚才新闻我也播了，那么九月份的这个汽车产销都是下滑的，而且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啊，在11%多。那么这个汽车的销量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了， 是， 而且九月份的这个销量降幅呢还是超预期的。那么我们再仔细来看呢，其实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分化啊，包括那个合资的和一些自主品牌的，包括这个进口的，这些销量都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分化啊， 有的增长，有的在回落 啊。对，强势企业呢，有的是逆势上扬的啊，这自主品牌。那弱势的自主品牌呢，就是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还在继续下滑。 是这样 啊，比如说像这个奇瑞、吉利哈、还有比亚迪保持增长。那么像一汽夏利呀、还有长安呐、北汽呀这些自主板块呢，就是显得低迷一点。 是这样， 那你怎么来看待未来这段时间的这个汽车？ 这个问题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汽车是一个国家工业的结晶，或者汽车是一个国家工业的非常典型的代表。因为从全球市场来看的话呢，全球最大的年产1000亿美金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国家，大量的都汽车企业，比如美国、日本、德国等等。那么都是不止一家汽车企业是登榜的。那么在中国来看的话呢，这样的公司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内部就是自主品牌竞争是属于是一种没有绝对龙头的状态，那么这是不可能的，就未来一定会出现这绝对龙头。虽说不会， 自主品牌当 中，对，自主品牌一定会有丰田会有通用，会有大众、奔驰这样的一个绝对性的优势品种出现，就是同类型的， 在自主品牌领域， 对，一定会出现，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之一。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说我们的品牌未来不会出现一个，就像现在手机，我中国的手机可以看到龙头的自主品牌，那么华为、 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坐稳了。那么后边紧跟着小米啊、vivo 啊等等这样一些，那还有一些什么金立啊，这样现在基本是在边缘的状态，对吧？那么这是稳，这就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化，因为我们需要更好的这种服务和它的一个品质，那么一定会被一个淘汰和这个分化。其次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今年最先出现这样的一个供给达到饱和位开始下滑收入的什么？是手机，智能手机。实际上智能手机之前 3G 4G 这个时代增长速度爆发非常快，因为但是马上进入到 5G， 但 5G 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几年时间才能真正开始普及和落实。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我发现 4G 手机的智能机已经开始普及完成以后，大家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快速更新的要求，对吧？从绿屏机升级到三屏或四 G， 三 G 或四 G， 没有。那么这样销售数量马上下滑，就是饱和了。那么这时候大家会更加看好自己的需求，比如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流行度也好，或者说一种个性化需求也好。那么这个是分层的。那么同样在汽车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分化的状态，所以汽车领域才会出现它高低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状态来说的话，后边还会有进一步的延伸，甚至不排除很多企业会进入到一个倒闭、重组或者是关停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当然汽车领域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公司的哈，有这个上中下游啊不同的这种公司，大家要关注的话还要做深入的研究啊。 这一点我们要说一句话，上中下游的话呢，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这两天有些品种表现比较强，比如宁德时代，对吧？就是但是在其中一些其他锂电池的什么战锋啊、天齐，它表现一直就不好了。为什么？就是说它是随着科技的这样一个表现，你就科技达到这个状态，你现在订单多，但是下一代你能不能还达到，我们现在都说不清楚。所以说汽车上中下游来讲话，我们还是要注意先做两端的预期，就是最上游的原材料和最下游的整车品牌，中间的只能跟随一轮机会，第二轮都很难把握。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在快速更新。我说这种更新不是燃油车的更新，是新能源的储能及释放的更新。比如最近又开始火热兴起来下一代的，比如什么像清洁能源中的氢燃料，那么这个后边发展什么样子我们说不清楚。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中间类的这样的品种我们只做一轮，投资者们一定要清楚，只做一轮，不论你后边有多大的这种预期，因为我都不知道你下一步的技术储存能否得到市场真正的认可。 申瑞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某一家公司啊，他们当时呢是做这个混合动力的啊。混合动力。 混合动力就是燃油加储能电能。 然后呢他在混合动力里面呢又做的是这个镍氢电池的。 镍氢又是属于之前在锂电池之外的，当然比铅酸电池要好。 对，那么曾经呢在政策还没有明晰的这个时候啊，这家公司的股价是走得很好。 对， 但是后来随着政策逐渐的是往这个就乘用车这块啊，逐渐的是往这个锂电池这一块， 所以这就没有 来倾斜啊。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这个股价， 实际上这在之前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个事件，非常非常典型的事件。什么事件？就是 VCD DVD 的蓝光，还记得吧？蓝光当时有两种状态的这个格式，后来刚落到一个制式以后，这制式也没活下来。为什么呢？大家都用 U 盘了。 对，就是前两天说谁呀、啊？哪个公司啊被打败？不是因为对手来着啊，而是因为 科技的提升， 科技的提升是吧？那么我们看到网上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十月长假期间的十一长假期间的各个品牌的销量啊，也看到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是 啊。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就是汽车这个领域啊，在流通环节呢他们还是受政策影响很大的。 是的。 比如说曾经咱们推出过这个一些购置税减半的优惠措施啊，刺激这个汽车啊，包括家电也有类似的。 家电下乡。 家电下乡啊等等啊。我们且不说这个政策的综合效力怎么样，但是它至少在短期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拉动的作用。 是这样。 近期我们也看到就是相关的这种行业组织啊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啊，比如说什么调整二手车税收政策呀，还有这个金融拉动消费呀，包括农村汽车市场的这个开发等等，再结合着前段时间出的这种消费振兴的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 政策的话，会不会在这个里面出现一些所谓政策带动的红利？ 我觉得难。 嗯， 这点我们就说什么，就说 当然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也很难啊。 不不不，我只需要说一点，一个节点，你看似很好，当一个最大的节点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北京吧，最近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看到一件事，你的这种电动自行车要上牌了吧？ 嗯， 如果你是铅酸的话，让上吗？不让了。那么只有锂电还是要分牌子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北京马上要是用几国几的就是排放标准了。 嗯， 对不对？你弄的是很多，但是就是说它的这种排放、节能减排和它的质量基础要求， 嗯， 在一直在提高。嗯，那么就算你购置税的减少，新能源汽车，那么是不是里程数和储电量一直在提高？就是我说你甭管你多少扶持，那我只扶持好的，而不是说让你这个都活下来。 好， 这点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领域，反正这个买车是不是会明年更便宜呢？我们不好说啊。 是啊。 好，那再来看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第二个话题啊。在连线当中呢，我们的那位股评嘉宾呢说到，就是现在现金为王， 嗯， 是不是？那现在呢，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二股东啊，或者是一些股东啊，也认为现金为王，都不看好自己的公司了，纷纷在干嘛呀？纷纷在减持啊！我跟大家来念几段新闻啊。股价已经下跌 80% 的华大基因，三股东所持的股份刚解禁就急于减持，那么华大基因呢也是直接跌停啊。另外呢，他们还发布了公告啊，二股东啊某某公司计划也减持公司多少多少股啊。那么其实这个二股东的股份呢是今年的7月16号才解禁的，三个月之后呢就开始要卖了啊，你看就是这么的着急啊。另外呢，它也不是个案，你看老百姓的这个公司啊，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啊，叫老百姓。 嗯， 它的三股东啊，原来呢持有公司大概是 3.09% 的股份，所持的股份呢是今年4月23号解禁。诶，人家4月28号就发布公告了，说准备在未来6个月内减持所有股份啊，都不要了，清仓了。 对。 啊，还有像什么华友钴业啊，还有瑞思康达呀、建盛集团呀等等，这都是一些次新股啊，都是在股份刚刚解禁之后不久就要减持所持的股份。你看这公司本身上市时间才那么短啊，这些股票的股东们，大股东、二股东、三股东们啊，就已经很嫌弃的，很嫌弃 了。这个东西香露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去年或者这段时间的时候，同样市场下跌， 嗯， 第一次和第二次面临大面积这个质押那个破位的时候， 嗯， 我们看到更多的新闻是什么？是高调的喊出暂停质押， 嗯， 甚至于回购注销。实际上在投机率的时候，这个新闻还络绎不绝，包括现在停牌的像美的，对吧？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这种确认减持呢？实际上我想说一句话，就是当时难道就没有减持的吗？也有很多，只不过市场的这种焦点和放大点是在于这些敢于站出来说我不去减持了，我还要增持，甚至要回购，这样的一些声音以给市场打气。 嗯， 但是在现在市场这个弱势状态下，这些资本自己要掂量掂量，到底我还愿不愿意，或者拿不拿得出来，还是等到它再下了一点我再去增持。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这场大量的消息和它的发生全都变成了，哎，我还要减，到位了我就要减，不管我是现金为王也好，还是我有其他用途也好，或者我其他作用也好，但是我要减。 那你说面对这种都要清仓的股东，所在的这个公司，我们普通股民买还是不买？ 这个问题我觉得并不用纠结。首先一点，如果你对这家公司认可，你完全可以当股东。啊，你出来我进去，你不出来我怎么进去？ 那有人问了，我还能比他更了解公司内幕吗？ 那就看的那不一样，了解与否还要看眼光。 嗯， 眼光的发展，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了解多少，他一定会做好的。 那我认为这个风险难度太大了， 对啊， 远超一般人。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这是第一个选择。那第二个选择，自然就是我们说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应激性正常反应，就是你减我何苦要减呢？ 对， 我 你减何苦我给 你 减。 你减持了我来减吗？我不要。那么可能就是举双脚了，是吧？ 就是还有一些 用脚 朋友可能是买了这些公司的股票了。 但是 大股东减持，那我是不是 在他之前先减了。 啊，对呀，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呢。那实际上之前我还想说一句话，今天后来我还写一些东西，我说如果啊，有一些低位的股票突然拉出一涨停，到时候呢，你发现它业绩没有改变，什么事都没有改变，就是为了拉涨停而拉出来的时候，你手里如果还有这个股票被跳套的时候，你一定要跟着它一块先出来，对吧？就是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做谨慎和自保性处理。一定注意，诸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不是说这市场不看好。但是针对落实到个人上来说，我们还是以保全自己的这种自有资金视为第一要务的。 好，我们再来反过来看一个现象，今年呢还有不少的公司呢是又开展了员工持股计划， 是这样。 但是有细心的媒体做了调查，发现某些公司啊，这个开展了员工持股计划之后呢赔了，就是当时买入的都被套了。 这种东西就像我们说的，就是借飞刀的第一种嘛，咱们上半段所说的，我就是看好，我对未来就是看好。那现在是一个软刀，我可能是稍微难受一点，但是我拿到这个位置的话，别人也未必能拿到，未必敢于这个买入。那后边再涨的话，我就自然也会赚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就要走一步往后看一步。毕竟你的这种核心竞争和它的市场发展是否能达到你的预期，不能说是现在百分百的确认，都是有非常大的不确认性。 对，你 但至少说能够提出员工持股，还是比较有信心，或者说是比较有这个，可以说是与众股东共进退的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态度还是肯定的，是吧？ 对，态度绝对。 如果真的是在做的话，但是。因为这个 结果就看市场了。 股票的这种势啊，还是我们说的势，就是这个顺势而为的势啊。 对， 整个大盘的势要大于这家公司的势， 是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顺势而为哈。 是这样。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蓝筹股啊，比如说最近的中国石油啊，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平安啊，都表明要这个稳定自己的股价，是吧？ 是这样。 有的是回购。啊，在多少区间之内回购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啊超级大盘股来公开发声说我要稳定我的股价啊啊，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说，可以跟着他一起稳定吗？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非常有意思了。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在10年融资融券出现以后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短期股价波动是比较快的。 对， 为什么呢？因为中石油、中石化它是以它的整个的这个估值。去计算它的影响，但不是以它的流通盘，而当时的中石油、中石化的流通盘并不大，所以造成了相对资金集中性影响股指期货的状态，那个时期是有的。那么现在它的这种回购，不得不让我们想起当时的一个状态，这是其一。其二一点的话呢，在前几周的时间出现过某上市公司向它的这个母公司增发啊，提出增发要求，提出注资要求，但是增发价格比如18块，咱说一下价格，后来股价跌到13块，那公司还以18块去增持，然后说的什么呢？说我们不是以现在的这种投资，是以未来正长期的，这个背景实际上和中石油、中石化比较类似的。 买那个公司的是北京的一家公司， 就不说哪家了。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资本的来源不同。它的这种稳定性是非常的稳定，但是它是否真的很在意短期股价，这才是你投资者愿不愿跟进的最核心的因素。 嗯， 因为它本身已经是核心品种，它表的态以后是不是能保证股价的继续稳定，如果能继续稳定的话，我们才能跟进，就是它非常非常在意短期的这种表现，我们才能有效去追随。如果它只是为了长期估值性的这个东西，它可能还会有一段惯性的下杀。当然了，中石油这些品种因为国际油价的原因啊，现在这种下滑我认为还不会特别大，甚至于还有上行的这种可能的空间，毕竟整个国际原油价格现在还在一个上行的趋势之中啊，所以这个品种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看。但其他的一些同样发出来这样一些权重公司，我们要稳定市场、稳定估值，回购也好，增持也好，甚至于现在各地方，包括现在咱们北京，对吧，都要拿出来去对针对这样一些破发还是说是这个质押要破的去这个解决办法、稳定市场办法，现在都在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一定注意，你讨论归讨论，你是不是只是稳定，而不是说在意它后边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投资者们，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光看一，还要想到二和三。 有些公司他们拿来的钱啊是不着急还的， 对， 或者说那个钱可以投很久的， 是啊，所以他不在意这个短期的状态。 而咱们这钱可能明年就要用来买车的。 啊、没准下星期你还要用干什么呢？ 是吧？就是，叫做配置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 对，时间成本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至少知道市场的这种磨底的空间正在越来越窄，就底部位置越窄。刚刚说了嘛，250月线，上升距离也没有多少了。如果往大了算，再跌 10%, 啊，当然这只是往大了算，极限的状态，不是说一定会。但是呢，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说区间和持续会越强，并且呢，我们在节前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不知道投资者记不记住。我说到四季度以后，甚至到明年一季度或二季度之前，我们很难看到这个宏观经济数据对市场的这种正向的连续推升。更多的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是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正向引导。所以说后边短期之内这轮回撤完成之后，如果出现快速底部反抽的话或者反弹，依旧是在政策直接作用的品种上或板块上产生相应效果。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基建说的 PAP, 或者这两天公布比如说像深圳百亿啊，这个驰援这样一些什么什么公司啊等等。那么这些就是说地方国企展啊，地方国资展，然后国家投资基建内需拉动，还有国家刺激内需消费等等，这几项我们说都是在反抽或者说快速斩底或者阶段性快速下杀以后反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可关注可操作的机会节点。这些投资者们应该去深度的考虑一下我们到底做什么，而不是说在位说，哎，沈老师，我现在觉得这个小盘股科技股砸得很低了，然后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反抽啊，甚至说在周一时候甚至拿出一个什么题目叫填权类，我说填哪门子权，没看懂。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说你先把它放一放啊，你就算跌再多，创业板你跌再多，我现在看不太懂的情况下，我觉得估值看不明白的情况下，我就看明白的，看到政策确认性的这样的一些方向，这样几个节点，对吧？我们说了，刺激消费，啊，有效的内需基建拉动，还有什么？就地方国资和它的这种资金运作，以保证风险的可控性。那么这几点是不是都是我们可去在反弹过程中关注的节点呢？ 嗯。我们相信就是还会有很多的政策啊，利好的政策在路上。那么请各位朋友迎接好政策的红利，在投资的当中把握啊那么一波上涨的机会。 是。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目前的这种股票的市场的风险还是无处不在的啊，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单边牛市，或者是我已经要触底反弹啊，目前还没到那个情况。所以说在操作的时候呢，还是请大家呢留意好啊自己的这种风险偏好以及资金的这种使用情况。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其实呢在这个弱势的行情当中啊，再聊股票呢难度稍微大一点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股票跌得越多是不是离涨的啊，或者说春天就越近，是这样啊。 对，严冬过后都是上行的。 对，那股票像美国股票涨得那么高是不是，那是不是再涨下去是不是就离跌又近了一步呢？我们知道没有只涨不跌，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 是的， 市场的规律本就是如此。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晚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